不是故意，看见你和他在街头伫立，我在犹豫该不该逃避，还是让你看见我在这里。天空间飘来的雨，所有我脱落的心，我在怀疑该不该躲你，该不该躲我这场雨。大雨就要开始不停地下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没有主张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心，我的心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，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。 娃娃时重时轻又很沙哑的嗓音，这就是他音质当中最吸引人的地方。他的声音总是很细腻的触动女人的心深处。早些年听到娃娃，他黑黑的直发，整齐的刘海，唱的就是这一首《大雨》，说的是一个女人在街角看着自己的爱人和另一个他在一起，天将下大雨，仿佛期待大雨覆没女人心碎的声音。也只有娃娃能够把雨中悲凉清冷的澎湃感情传递给我们。继续舒雅的第六感，要请您听到的这首歌曲，它让我们相信有梦想的人就不会寂寞，而相信童话就像相信我们的梦想会实现一样。来听到的是光良演唱的《童话》。 忘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，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，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。 好音乐九五 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首付低至20%，日供仅需36元，国一国二车主置换更享3000元置换礼包。详情致电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0105798-6666。 今天是5月5号，立夏。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，表示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，更是太阳到达黄金45度时交立夏节气。斗指东南，巍巍立夏，万物至此皆长大，故名立夏也。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时间尘埃苍老后了慢慢腐坏，看自己的异想天开，骄傲的和气派多天才。虽然可以笑的姿态，脸颊胡须都被安排，越有为人欣赏不来，未来看着未来，过去现在，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拜拜。筛选素材，情感随不依赖，飞不过脑海随即淘汰，丢掉的过去不必悲哀，拜拜。大步走过时间尘埃，苍老后了慢慢腐坏，看自己的异想天开，骄傲的和气派多天才。虽然可以笑的姿态，脸颊胡须都被安排，也有为人欣赏不来，未来看着未来，过去现在，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拜拜。筛选素材，情感随风依赖，飞不过脑海随即淘汰，丢掉的过去不必悲哀，拜拜。重来重来，

风格都有一些的类似，不过却都让人非常的喜欢。经过十多年，他虽然没有像诸多台湾独立音乐人一样依然在歌坛闪亮，也没有像诸多的流行歌手一样大红大紫，或许是因为他的音乐不够独特，或许是因为他的音乐不够朗朗上口，但是却依然因为那份纯净至真、用情至深的声音而让一部分人喜欢追随着他。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，或许许多的声音左右了内心最淳朴、最真实、最简单的感情，也时曾让我们心安，时曾让我们无所适从。只是听了他的音乐，仿佛一切都回归自然，无论是快乐，无论是悲伤，都感觉似乎这才真正的找到了真实的自己。继续要请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温岚演唱的《爱回温》。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了，我是舒雅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青春，爱自由的眼神，一个吻，一个永恒，走开。 所有感觉在沸腾。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，午休小憩一会儿，下午的驾驶跟学